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，第八集《迷人的微笑》。你喜欢周思月吗？ 一口饭呛在喉咙里半天下不去，丁宪剧烈咳嗽起来，小脸涨得通红。孔沙迪慌了，忙给他递了自己的水。 哎呀，你小心一点啊！不是吧？我就随便提个名字，你就这么受不了啦？ 丁宪半天才把嘴里的饭咳出来，仰头连灌了几口水，脸转向一侧。 我才不喜欢呢！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学习。 说这话的时候，他的眼睛往边上斜，刚巧瞥见周思月跟蒋晨一帮人坐在一起吃饭，说说笑笑，身旁坐着宋一锦。 他好像不挑食啊，这大口吃饭的速度倒是没有少爷毛病。他 周思月吃到一半，隐约感觉到前方投来灼热的视线，茫茫然抬头随意一扫，两道目光在空中撞了个正着。丁宪忙转过去，拧上杯盖放在边上，继续低头吃饭。刚拾起筷子，又觉得不对劲儿。 躲什么呢？这不就显得你心里有鬼了？大大方方给他笑一个，端庄优雅，谁怕谁啊？ 于是丁宪又转头冲着周思月的方向露出一个自认为大方坦率的笑容。周思月愣了一下，突然提肩嗤笑了下，又恢复了他的少爷姿态。对面的蒋晨似乎在问他笑什么。周思月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，桌下是他无处安放的大长腿，下巴往丁宪那边一点，蒋晨、宋子琪等人都齐齐看了过来，于是下一秒爆发出一阵齐刷刷的哄笑声。丁宪莫名，刚要转头，就听见孔沙迪犹犹豫豫地说： 仙仙啊，你门牙上有菜叶。 多年之后，有人在知乎上问心如死灰是什么感觉，丁宪回： 阳光明媚的下午，在学校的食堂吃饭，偶遇暗恋对象，对着他露出一个自认为迷人的笑容，然后闺蜜就告诉我，你门牙上有菜叶。 记忆总是添油加醋，往后的日子不管什么时候回想，他都觉得自己是从那句你哄哄我同桌开始喜欢上周思月的。可那时的丁宪正处于一种极端的矛盾中，他羞愤地转过头，就听到后面的周少爷不咸不淡地发话了： 行啊，别笑。 周思月与生俱来的气场使他的话很容易让人信服，蒋晨和宋子琪都特别听他的。丁宪当时只觉得是周叔叔的关系，但渐渐的终于明白，包括自己在内，就算周思月说月球上有外星人，他们都信。年少的周思月平时冷淡如丝，吊儿郎当开玩笑的时候又没个正形，可不论哪样，他身上总是透着一种就算天塌下来他一个人也能扛的自信。等他们走后，孔沙迪才告诉丁宪： 我上课的时候听宋子琪说，周思月中考数学满分啊。 今年中考的数学卷偏难，尤其是最后一道大题，能答出的人寥寥无几。丁宪刚来时就听人讨论过最后那道大题，全市只有四五个人答出来了。今年的平均分较之去年整体下降，但去年的简单卷考出满分的也是寥寥无几，可见这个满分的含金量确实高， 而且他还是全国珠心算冠军啊。 难怪他运算题都是直接写答案的，从来不用计算器或者在草稿纸上演算。以后这些事儿你就别告诉我了。 为什么？ 受不了打击呗。 他平时坐在我旁边压力就已经够大了，你知道他上课从来不记笔记吗？你知道他从来不听课还能跟老师对答如流吗？你知道我在草稿纸上演算了半天还算错的数学题，他刷刷刷两笔就写完了，我当时的心情吗？算了，这些你都不知道。 丁宪低下头，眼神难掩暗淡，小小的背影瞧上去是真的失落。他就是觉得自己努力学拼命学都及不上别人花那么几分钟扫下课本。丁宪不是天赋型的，他所有的成绩和分数都是自己一本书一本书一道题一道题啃出来的。以前在延平镇的时候，他是老师们掌上的宝贝，因为他努力刻苦又乖巧听话，镇里的学生大多不认真学习，混到初中毕业上个职高或者直接去打工的居多，只有他拼死在这鱼池里挣扎。他以为越过这龙门野鸡就能变成凤凰，然而进了龙门才知道，他只不过是从鸡头变成了凤尾。周思月难得没有出去打球，而是翘着脚坐在位置上跟人闲聊。金灿灿的阳光从窗外打进来，照得他的头发松软又柔和，让人忍不住想揉一把。不一会儿，就有女同学拎着道题过来跟他探讨。周思月跟谁讲题都是一个德行，拿着一支笔在纸上圈圈画画，别人还没反应过来呢，他题已经讲完了。女同学红着脸， 周思月同学，这道题我不太明白，想和你探讨一下，可以吗？ 嗯，这里，这样请。 哦，那个，你能再说一遍吗？ 见他微微一皱眉，女同学怕惹他讨厌，忙抽回卷子，又说： 哦，没事没事，我回去再琢磨琢磨。 嗯。 丁宪趴在桌子上写数学作业。午休时间，知了趴在树上不知疲倦地叫着。午后的校园总是特别安详，连灼热的阳光都变得和煦起来。数学作业摊在桌上半小时，丁宪一个字都没写。那个女同学没一会儿拎着题目又来了，丁宪忽然坐起来盖上本子，对她灿然一笑，热情地说： 咱们俩换一下，你坐我这儿好了。 我们都曾得过一种病，学名玛丽苏症候群。得了这种病的少女患有轻微的幻想症，以为自己是生活的主角，自带主角光环。严重者同时伴有玻璃心、矫情等并发症。少女情怀总是诗，你护我一句，我爱你一生。但年少的情感总是极其矛盾的，昨天爱你，今天你跟别的女生多说一句话，明天就不爱你了。或者昨天不爱你，今天你从口袋里分了半颗糖给我，我就决定从明天起爱你。简单而纯粹。丁宪那会儿也是个矛盾体，一方面他不认为自己喜欢周思月，另一方面看见他给别的女生讲题时心里确实很酸。他认为自己喜欢的类型应该是许科那种温柔而又绅士的男生，而不是周思月这种傲慢的孔雀。可是他在酸什么呢？啊，一定是他的玛丽苏病症发作了。丁宪说完也不看他们俩，直接低头收拾桌上的书本，给那女生腾座位。午休时寂静的教室，阳光投下一道阴影，稀稀疏疏是他收拾东西的声音，光影交错。 你又犯什么病？ 周思月的声音不轻不重，但在寂静的教室里嗓音格外冷清。丁宪收拾东西的手一顿，笔袋拉了一半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周围的同学齐刷刷回头，几十道视线落在他身上。他低声解释： 午休给你们俩腾空间，上交起来方便点。 周思月靠在椅背上讽刺地看着他，哼笑一声： 哼，瞧把你体贴的。 丁宪充耳不闻，索性不理他，继续低头收拾，冲那女生笑了一下。 我马上就好。 哦，真的要换吗？ 换啊。 换了就别回来了。 周思月低头写题，头也不抬，绒绒的头发在太阳底下发着光，像一只温驯的猎犬。丁宪原本只打算换一个午休，想找个清静的地方睡一会儿，被他这么一闹，抱着两本书愣在原地，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。周思月说完这句话，就再也没有抬过头，连后脑勺都显得格外冷漠。丁宪愤愤一咬牙，丢下一句： 等会儿来搬桌子。 丁宪说完，扬着马尾高傲地走向他的新位置。刺啦一声，周思月的卷子被笔划破了。窗外的知了应景地低鸣了两声。丁宪换到了正前方第四排，新同桌还是个男生，叫何兴文，是今年的中考状元，长得很普通，剪着个寸头，皮肤黝黑，总是穿一套被洗得泛白又皱皱巴巴的长衣长裤，坐姿十分端正，像一个小学生一样，下课哪儿也不去，就在位子上写题。 这才是正常的同桌嘛，而不是周思月那种非人类。 何兴文唯一不正常的是他有点少年白头，光看后脑勺像个小老头一样， 比那赵曼的孔雀强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再见啦。